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9集。 唉，东厂贩子1000多人，司徒大人记得每一个人，即便说不出名字，也记得科号。 西轩叹了一口气， 我是个大老粗，脾气暴，时常得罪人。当初正是因为得罪了上峰，狐妖案这个烫手的山芋这才落到我头上。但自从大人来了，这件事再也没发生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上峰说了好几回调我去云南，但大人从来没同意过。 众人都沉默，只能听见柴火嗤嗤的响。沈觉想说什么，夏侯莲按住他道， 池燕是我兄长，他的债就是我的债，在去雪山之前，诸位随时可以来找我报仇。 云秀摇摇头， 这件事情和小沈大人无关，其实我们也知道池燕公子深陷劫难，身不由己，只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问问池燕公子。 他掉过眼望着夏侯恋背后的池燕，那个男人安静得像一块磐石，仿佛与世隔绝。 池燕公子，你在杀司徒大人的时候可曾有过迟疑？可曾有过后悔？ 风声寂寂，痴痴的火苗在黑暗中摇曳。池燕在火光的边缘睁开眼说道， 没有。 屋子里一片沉默，寂静中云秀开了口，生气不知是佩服还是嘲讽。 池燕公子果然坦荡， 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。 池燕扭过头来，大而黑的眸子里映着橘黄的火光。 他的风雪刀天下独绝，我尊敬他，所以我全力以赴。 云秀怔怔地望着他，那个男人重新闭上眼，抱着刀收起脸声。 我明白了。 云秀轻声道。10天后，他们和其他队伍汇合进入雪原。这条路只有池燕走过，沈觉让池燕带路，三人组成小队在前面探路。沈觉猜测或许会有岗哨，临近雪山的时候改成夜间摸黑行进，果然在雪山脚下发现了灯火。万籁俱寂，这几天天气都很好，无风无雪，但也冻得让人发僵。夜色沉沉，天穹星子密布，长如锦链的银河静静流淌。夏侯恋和池燕趴在雪里匍匐前进，四周雪原上的灯火散如棋盘，他们无声无息地接近其中一盏。手指冻得疼痛，夏侯恋呼出一口白烟。无声的黑暗中，他们听见几声孤零零的狗吠。夏侯恋和池燕对望一眼，池燕从包袱里抛出一只死黄鼠狼。狗吠越来越近，巡夜人牵着狗跑过来，黑衣面具，是茄蓝装扮。黑狗停在黄鼠狼面前，羞羞地嗅着。巡夜人挑着灯打眼一瞧，笑道， 呵呵，原来是黄大仙啊。 正想回去，脑后传来尖锐的痛楚，两柄短矢霎时间同时贯穿他和黑狗的头颅。他圆睁着眼跪下去，身后两个高挑的黑影披着雪站起来。夏侯恋戴上他的面具，拍了拍身上的雪纱，大摇大摆进了岗哨的木屋，然后拖出一具尸体，剩了两个活的绑在雪地里。池燕埋好了尸体，夏侯恋将屋里的蜡烛熄灭又点燃，重复了两下。黑夜中，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进了院子。沈觉下了马，夏侯恋搬过来一张官帽椅。 沈觉一撩披风，稳稳地坐了上去。沈觉穿得很厚，脖子上裹了雪白狐裘，更衬得一张脸苍白如雪。两个巡夜人在雪地里发抖，抬眼望过去，沈觉拿眼矬子看着他们，眼梢冻得发红，斜斜地飞上去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野艳。 是你，沈觉，你怎么会在朔北？ 巡夜人咬着牙关， 你杀了我们吧，我们什么也不会说。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两个人吗？ 沈觉嘘嘘抬起右手， 让他们瞧瞧。 番子们拿铲子开始铲雪，冻土坚硬，足足铲了一个时辰才挖出两个深洞。番子们把两个人埋进去，只露出一个脑袋。两个人面对面瞅着，都面露惊慌。 我听说一个人在雪夜里冻一晚，脸色先是苍白，然后发青，后来又发红。因为这时候为了保暖，血都涌上头了，最后又被冻回去，变得发紫。等脸变得紫红，人就断气儿了。 沈觉站起身来往里走。 你们两个好好帮我看看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？我乏了，先歇了。 两个人惊慌失措，脸吓得通红，忙说道： 我什么都说，你想知道什么？ 沈觉回过身来，一字一句的道： 侯府布防，还有各个关卡的口令。 这两个人还是死了，沈觉给了他们一个痛快，一刀割喉，尸体埋在院外面。20个番子扑入黑夜，雪山脚下的岗哨灯火次第闪烁，犹如断续相连的星子。沈觉在屋里铺开刚刚按照巡夜人口述磨出来的布防图，说道： 南面角门岗哨10人，一个时辰一轮换，门外哨所门外巡哨15人，走一个来回正好一炷香。我们在巡哨离侯府最远的地方动手，同时替换所有南角门巡哨，在回府入门的同时替换门口岗哨，然后我、池燕和夏侯炼进府刺杀。但是我们必须在一个时辰之内返回角门，否则我们的人会被来接岗的刺客接替。 夏侯炼点头问： 咱们是白天还是晚上行刺？ 北坡陡峭，不设岗哨，一旦上山除了地形便是畅通无阻。我估算了一下，爬得快的话晌午可以到山腰，虽然夜晚有夜色掩护，但他们的巡哨会增加1倍，我们的人不占优势。 沈觉沉吟道： 所以白天动手吧。 侯府里不能随时查看地图。 夏侯炼问池燕： 你记得路怎么走吧？ 池燕说： 记得。 好，到时候遇到人你别吱声，我和少爷应对。 沈觉瞥了夏侯炼一眼，说道： 你也别说话，我说就行。 夏侯炼嘟囔道： 哦。 一旦身份暴露，立刻回撤，角门留守的人四处放火，为我们掩护。 沈觉道。朱番子抱拳： 是。 池燕默默望着沈觉，沈觉一面卷布防图，一面说道： 你是不是想说你没打算活着离开？就算暴露身份也要去杀百里渊。 池燕点头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